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此刻呢，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为大家播出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呢，小段都会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是有关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实验室是如何建立的？未来它的运行方式又会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天文大数据的实验室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听一下。 日前，国家天文台与贵州大学与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 AST 观测基地举行签约仪式，共建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据悉，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的科学目标为探索光盘库与热磁相结合的新型数据存储模式，研发 ZAPT 天文数据在线处理和结果展示系统，探索高稳定的脉冲星际时阵，优化望远镜控制系统。目前，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数据中心架构方案已经完成。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台长常进表示 ，AST 每年都会产生海量数据，我们希望与贵州大学的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利用 AST 的海量数据，挖掘出更多的科学成果，联合培养更多运行 AST 以及分析 AST 数据的专业人才。 各位朋友呢，对于 FAST 中国天眼应该是不陌生了啊，这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呢，主要是通过电磁波的波段来去了解呢宇宙深处的秘密。但是这个望远镜跟我们平常啊大家见到的望远镜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呢，平常我们见到的望远镜用肉眼就可以看见呢望远镜那一头所指向的天象或者其他的地方，你所看见的东西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但是呢，这个天文望远镜啊，我们说到的 FAST， 它实际上在射电波段，它监测到的是射电波段的数据信号。如果这些信号呢，我们把它可视化以后呢，其实你会见到的是一大堆的数字或者一大堆的图形。那么这些图形和数字，我们如何从中能够得到有效的科学信息？这个实际上啊，就需要对数据进行解读和分析了。而这就是说到我们刚才和大家在新闻中提到的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培养更多的人才，让这些人才呢对于数据的解读有着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可以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数据中发现更多有关宇宙的秘密。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世界上的第一条短信啊，最近被拍卖出去了，拍了多少钱呢？10万欧元啊。 世界上第一条短信近日以非同质化代币 NFT 作品形式在法国首都巴黎拍出10.7万欧元，约合76.9万元人民币，连同佣金等费用，总成交价为13.268万欧元，约合95.4万元人民币。这条短信内容是一句节日祝福，连同空格共15个字符，由英国电信运营商沃达丰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米尔帕普沃斯于1992年12月3日发给同事理查德贾雷斯，后者当时正在参加公司的节日聚会活动。短信从帕普沃斯的电脑上发出，贾维斯用手机接收。依照媒体的说法，那部接收短信的手机非常笨重，重近2000克。近年来，全球出现非同质化代币作品投资热，全球三大拍卖行今年拍卖成交总额创纪录，其中不乏非同质化代币作品拍卖的贡献。不过，一些投资人士提醒，非同质化代币市场可能存在泡沫和欺诈。 说说这个事儿啊，第一条，短信绝对有价值。第二呢，作为这个短信拍卖过程当中使用的工具 NFT 呢，也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其中最没价值的就是10万欧元，约合呢76.9万元人民币的这个数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NFT 啊这个方式在网上 啊，创造了很多天价的交易，而你去看这个交易的标的呢，本身真的很难值这个价格。所以在这个新闻的背后呢，是提醒很有可能有人用这种方式啊进行欺诈，甚至这个市场呢也是存在泡沫。所以在这儿我们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的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谨防 NFT 技术背后所掩藏的骗局。但是呢，这个 NFT 技术啊本身还是一种非常好的技术，技术呢是中立的，它之所以可能会引起大家对于它的怀疑，关键还是在于它用错了地方啊。好了，最后我们在这个环节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本世纪末将会有1500种语言面临着消亡，或者说不再使用。 近日，一支澳大利亚研究团队分析了6511种仍在使用或已停止使用的语言后得出结论，到本世纪末1500种语言将不再被使用，这相当于每个月有一种语言消失。这项新研究还确定了使语言处于高风险处境的原因，包括更密集的公路网、更高的教育水平，甚至气候变化等。这项研究成果列出了迄今最全面的使濒危语言处于不再被使用的高风险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语言濒危程度越高，这表明我们需要开设双语课程，提升当地人同时使用地方语言以及通用语言的能力。研究人员表示，此外，在我们调查的51个因素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风险点，其中包括道路密度，连接乡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的道路越密集，语言濒危的风险就越高。 关于语言的消失，其实我们从古至今来看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进步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因为之所以之前出现那么多语言，那是因为呢区域之间的连接不是那么紧密。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在网上我们可以通过呢网络的方式连接，那么在网下呢，大家可以通过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等方式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语言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少，这个呢是社会发展，是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的方向，或者说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归宿。那么其实呢，现在现用的一些比较广泛的语言，它本身也是存在着一些迭代和更新。比如说古英语啊，包括咱们古代的这个汉语，大家上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的什么古文。其实在现代的这个汉语当中啊，古文能够应用的场景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这说明呢，不但文明是活的，文明当中的语言啊也是活的。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关注的话题啊是和航天有关系。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当我们在科学上不断拓展宇宙视野的同时，商用航天也在不断发展。而一旦谈到商用，成本就成为了最大问题。一发动辄数千万美元的火箭似乎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近日，美国阿斯特拉空间技术公司的火箭发射升空。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单次火箭发射的成本只有250万美元，而这项数据也帮助该公司在成立5年之后获得了可观的增长。正所谓火箭升空新选择，算清成本再发射。这家公司发射火箭低成本的原因是什么？它又适合怎样的发射任务？未来火箭想要持续降低发射成本还有哪些方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火箭发射大降价。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航天有关系。最近呢，我看到新闻报道啊，美国一家名为阿斯特拉空间技术公司的火箭公司呢成功将一枚火箭送入轨道。这次呢任务名字叫做 LV0007， 它是携带了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有效的示范的载荷。那么在成功发射之后呢，阿斯特拉公司的股价上涨了42%。那么这个上涨呢，也是表示着市场啊对于它未来的认可。为什么会对它有所认可呢？那是因为这家公司可以将单次的发射成本降至250万美元，而其他火箭公司的发射成本呢，少则也会达到数千万美元。那这家公司是如何做到呢？可以将火箭的发射成本啊降这么低？未来它对于商业航天的发射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航天二院的研究员杨宇光。杨老师您好。 你好， 我在以上时间呢已经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这家名为阿斯特拉的火箭公司。那这家公司它是什么来路？它为什么又可以制造出发射成本如此之低的火箭呢？ 应当说呢，阿斯特公司呢，它实际上这次能够发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呢，就在今年的八月，阿斯特公司呢，就是它的那个一次轨道发射呢，其实遭遇了失败。但是这一次发射呢，确实给大家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阿斯特拉公司呢，它的这个火箭呢，其实是属于一个小型的火箭。那么它的第一级呢，采用了五台发动机。而在今年八月份这次发射的时候呢，它的这五台发动机的其中的一台发生了故障，那么这个关机。因为我们知道，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那么就是说，或者说运载火箭，如果说它的一个子级是并联了多台这个发动机的话，那么如果说除了靠中间的那台发动机，那么就是如果说发生故障关机的话，它不会影响到平衡以外，那么如果说是靠一侧的发动机，那么如果说它出现意外、出现故障、关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推力是不平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而言，火箭会发生倾覆，也就是姿态的这个失控。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阿斯特公司呢，在今年八月的发射，虽然说那次发射失败了，但是呢，在起飞的阶段，它这台发动机出现故障以后，那么这个整个的火箭呢，就开始朝一边倾斜，因为它的是靠一边的发动机这个失效关机了，那么整个的推力是不平衡的。但是很快，这个火箭呢，它呢就是自己的控制系统，那么就是通过调整，那么使火箭没有倾覆，而是虽然说推力还是不平衡的，但是它通过调整推力的方向，使火箭朝一侧侧滑，那么逐渐它最后达到了平衡，那么火箭呢继续上升。那么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那么阿斯特公司呢，虽然说它那次这个火箭的发射失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小火箭，它的这个控制系统的鲁棒性，也就是它的控制系统对于这种非正常情况下的这个处理能力是非常强壮的。那么我们在航天的业界呢，其实对于这个无论是控制系统还有其他的这个系统，它的这个鲁棒性都是一个不懈追求的目标。那么这次虽然发射失败，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它呢在技术上确实是那么下过苦功夫的，那么这方面呢也展示了它的一方面的这个技术能力。当然那次呢实际上它是飞到这个很高的高度以后那么才失败的，那么就是说那次呢就是说等于确实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一次发射。那么这次呢它终于发射成功了，使它成为那么又一家能够利用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将载荷那么送到环绕地球运行低地球轨道运行的这样一个轨道。那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实际上即便到了今天为止，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商业航天的发展如火如荼，那么除了有很多制造小卫星的公司以外，那么这些提供运载发射服务的公司也非常多啊，数量非常多，但是呢真正能够入轨的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那么就是说这个小火箭呢它本身的这个运载能力并不是很强，那么大约是几百公斤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报价呢$2,500,000，这个看怎么算，实际上呢就单每公斤的这个载荷的这个报价来说呢，它还是比这个 SpaceX 公司的这个报价要低。因为 SpaceX 公司呢，它的猎鹰九火箭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它的运载能力呢，从一个中型的运载火箭，那么到一个目前不输于大型的运载火箭的这样一个运载能力了。那么 SpaceX 公司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报价，如果说你算每公斤的这个载荷的报价来说，它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事实，那么实际上呢，由于火箭本身的特点，我们知道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飞行，它遵循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也就是火箭的这个推进剂在火箭中的这个占比越高，那么它最后它的这个整个的载荷呢，就是等于是它那个加速能力越强。那反过来讲呢，也就是这个火箭越大，那么就是说它的整个的有效载荷，那么同样发射到这个环绕地球的这个低地球轨道，那么它的这个有效载荷的比例就越高。这个对于就是所有的火箭都是适用的。那么如果你采用的技术是相似的话，那么因为大型火箭我们知道，你大型火箭、小型火箭，它都需要控制系统，它都需要电源系统，它都需要测控系统。那么这些的占比呢，随着你火箭整个的规模的变大，那么它的占比会变低。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火箭的这些最后的这些我们称之为呆重，它呆重这个占的比例低了，那有效载荷的比例就高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火箭越大，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有效载荷占的比例就越高，这是一个原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火箭越大，那么它所涉及到的技术就越复杂，尤其是火箭的直径。一般我们讲呢，就是一个火箭的长度，你这个有，尤其液体火箭，那么它的长度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这个不是算是非常大的事。但是如果你想新制造一个不同直径的一个系列的火箭，那么其实呢，这涉及到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地面的这些加工的设备，包括我们的一些工装等等。那么这些地面的这些生产的设施和研制过程中所需要的设施都要有相应的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我们这个运载火箭的行业里面，你新开一个不同直径系列，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火箭，那么它的整个的规模，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越大的话，那么它就会越复杂。那么就是说对于大直径系列的火箭，它的成本可能呢就不见得比你就是说如果说同样起飞重量，那么就是但直径小一些的火箭的组合，那么要来的便宜。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点的。那么火箭原则上来说越大，它的这个载荷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低成本。从另一个方面角度去讲呢，这个火箭但是直径越大，那么它的就越复杂，那么这个是不利于成本的这个控制的。所以这里面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目前这么小的火箭，它能够把这个价格能够做到$2,500,000，那么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从这个 Astra 公司，我的一些朋友他介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么其实呢 Astra 公司呢，它不同于这个 SpaceX 公司和这个火箭实验室公司，那么这两家公司呢，他们都采取了就是说将这个通过利用这个火箭的回收，那么来进一步降低成本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这是类似的途径，只不过呢因为火箭的这个比例不一样，像 SpaceX 公司呢，它的这个火箭比较大，那么就是整个的起飞重量可以有几百吨，那么就是说它呢是采用这个反推，然后呢最后这个垂直着陆的方式，那么来实现回收的。而这个火箭实验室公司呢，因为它呢就是大家都称它这个就是电子号火箭 ，Electron 是一个缩小版的009号火箭，它的个头很小，其实确实因为它的这个一子级呢采用9台发动机的配置，二子级采用1台发动机的配置，这个确实和 SpaceX 很像，但呢因为它的尺寸很小，那么尺寸很小呢就带来一个好处，那么它呢可以在这个载入的过程中呢利用其他的方式来回收，比如它计划利用这个直升飞机，那么就是来这个将把它这个这个火箭呢给挂住，让它就是不掉到海面上。那么这种回收方式呢，对于小一点的这个火箭来说呢，也是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这个 Astra 公司呢，实际上呢它是另辟蹊径，也就是它是通过批生产以及最大程度的达到极限的去简化它的火箭的这个设计和生产的过程。那么通过这个途径，通过批量来实现它的这个低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呢，实际上就是说即使到了今天为止，那么 SpaceX 公司呢它的这个火箭就是说是不是真正实现了低成本，它其实报价是很低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因为它的内部的很多信息不公开，那么其实呢这个目前外界呢仍然是有质疑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么人类到目前为止呢，其实目前回收最多的还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它作为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工具。但是航天飞机呢，它在成本控制方面是有非常惨痛的教训的。原因就在于，虽然它实现了可回收，但是它每次回收过程以及回收以后的这个检测维修，那么再发射整个的链条，那么它所付出的人力成本和这个物力的成本，整个呢比你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都要昂贵的多。那么这个航天飞机呢，在历史上在安全性和这个成本控制方面的这个惨痛的教训呢，其实从客观上阻碍了人类那么去发展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工具。那么当然 SpaceX 是又一个肯吃螃蟹的去进行尝试的，目前来看呢，起码从报价上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呢，实际上实现发射的这个低成本不一定只有一条路，那么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像美国的航天飞机 SpaceX 公司，还有这个Rocket Lab， 就是这个就是火箭实验室，这些公司呢它都是通过地图，通过重复使用回收，那么这种方式来实现低成本。而 Astra 公司呢，另外一个途径，通过批量生产、简化设计等等这个途径，原则上来说呢，这个也是可以办成的。而且呢，实际上目前来说呢，就是虽然说 SpaceX 公司它的这个单位 载荷入轨的报价要比这些小公司要多得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说呢，目前实际上是随着我们航天技术越来越成熟，那就是说过去只有一些大卫星能够做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就特别小的卫星也能做了，这也导致目前呢微小卫星、微纳卫星甚至皮纳卫星它的发展是非常非常迅速的。那这些小卫星呢，它的这个指标各异，要求各异，那么对于轨道的要求也各异。那么这些小卫星如果非要用一个大火箭去发射的话，那存在一个拼单的问题，那么它们无论从研制周期上、轨道的类型的要求上等等都很难就是达成一致。那这样的话呢，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限制了你的这个选择，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发射入轨的话，那么就是说等于可能你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拼好这个车。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尽管这个小型的甚至微小型的这个运载火箭，包括这个小型的液体火箭和小型的固体火箭，那么它呢在单位成本上客观的说确实比大型火箭要有劣势，但是呢它在市场上依然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和空间。那么就是说尤其是小型的这个固体运载火箭，那么它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等于发射的这个周期是非常短的，而小火箭呢它也不用考虑太严重的这种和别人就是去迁就去拼单的这种问题。那么所以说呢，目前呢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呢，都有很多家公司在发展或者正在运营这种小型的这种火箭，那么无论是液体还是固体的，当然这次 Astra 公司它是一种小型的液体的这个运载火箭，那么我们认为呢未来呢它在市场上也是有相应的潜力的。而且呢就是实际上呢这些小公司呢它都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技术创新，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际上这些家这个公司发展的这种这个运载火箭提供发射服务，那么他们的途径都不是百分之百完全相同的，实际上技术上的差异导致它在成本控制上呢会有很多不同的特点。那么这些公司之间如果能够形成良性的竞争的话，那么它自己呢就是说也会不断的去激励它去进行技术创新，那么这个对于整个人类的这个技术进步和这个技术创新以及市场的繁荣应当说都有很大的好处。 嗯，您刚才呢在讲到这家公司啊制造火箭的思路呢是把很多的事情在降成本的这个领域呢是推到了极致，那么这个极致该怎么理解，您能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比如说它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生产，实际上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是Astra公司的一位这个友人呢，在我们的一个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的这个会议上，那么他也介绍了他们公司目前的这些发展。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最早的这个火箭呢，实际上就是在好几年以前应该就已经在做了。那么就是说呢，这个火箭呢，实际上就是它的发动机，它的这个性能其实是一直在不断的在进行优化的。那么发动机的部件，这个零部件在不断的减少，而发动机呢，一开始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大约是25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约是25万美元。那么就是说这几年呢，不断的通过它的这个简化再简化，那么就是将一切这个可以就是说就是说等于是不必要的部分可以省略掉的，或者用其他途径可以替代的部分呢，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替换。那么目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动机的生产成本，按照它的这个提法呢，应当是降低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么就是说发动机可以说是运载火箭的心脏，那么实际上呢，在整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成本中呢，也占有非常高昂的这个比例。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对发动机的这个设计的简化，其实是无论是 SpaceX 公司，还是这个Rocket Lab 公司，还是这个 Astra 公司，其实呢，它都在这方面做了很不懈的努力。那么当然，其实它对于成本的降低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呢，它提到了就是等于是在整个发射的过程中，它需要的这个人员的数量，他提到呢，他们未来的目标是将来在每一次的发射中只需要5个人就可以。实际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那么运载火箭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么它呢，其实目前大家更关注的可能还是可靠性。那么为了保证发射任务的成功，保证可靠，其实呢，我们在发射前除了这种和这个卫星的对接，那么组装啊等等，整流罩的扣罩等等，其实还要做非常多的这种检测的工作。那么当然对于液体火箭呢，还存在推进剂的加注等等这样一些工作。那么这些过程呢，其实都需要很多的这个人力资源。那么这些东西包括你的发射场，你占用的这个发射场的时间等等，这都是成本。那么目前呢，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思路呢，就是在不断的通过我减少对于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人员的数量的需求，以及这个减少对于发射场本身条件的这个要求。他讲了，就是说我们就是一块水泥地，我就可以进行发射。那么这个其实呢，也是对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场呢要有这个推进剂的这个供给， 啊，要有这个安全的这个措施。那么对于发射这个起飞的过程呢，我还要有这个这个就是光学测量、雷达测量以及这个整个飞行过程中的这个测控的知识等等这样一些要求。所以说呢，过去就是发射场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航天系统呢在执行一个大的任务的时候，一个大的系统它有这个运载火箭系统，它有这个卫星系统，那么它有测控系统，其实发射场系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就是组成部分，就是我们每一个大系统里面都有发射场系统。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发射场系统呢在过去传统的这个航天活动中，它呢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它的工作本身是非常繁重的。那么它呢就是说一个是降低在发射场的这个人员的数量，那么再通过就是说这个降低发射场本身硬件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呢也是降低成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而其实呢就是对于如果说它采用的这种不回收的这种方式呢带来的两个好处，第一它可以100%的那么充分利用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运载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这个如果运载火箭呢采用这个就是你这个各个一子级，那么它关机以后，那么最后呢它依靠惯性那么再落下来，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整个飞行的前方那么再找一个落点落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你的运载能力要损失比如说10%几到20%几。但如果你像 SpaceX 在公司有些情况下，如果你要求这个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那么就是说关机以后还要飞回发射场，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速度方向的改变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的整个的损失，整个对运载能力的损失接近50%。而这个如果说你是一次性的这个火箭的话，那就可以不用考虑这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再有呢就是一次性运载火箭的话，你在确保落区安全的情况下，那么你也不需要这些回收的这些人员和这些设备等等这些，那么这些方面呢其实呢也是就是说它整个在整个的链条上去节约成本的那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举措。所以说呢阿斯公司呢目前呢它整个的在这方面呢就是无论是从这个发射场，那么也就是这个起飞前的这个阶段，从检测到准备到发射，再到整个发射过程本身啊，以及就是说再回到这个产品制造上，那么各个环节它是关注于在每一个环节那么去做简化，去做成本的这个降低。那么这条路子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不是有竞争力，那么它现在实际上已经是从技术上已经做通了，那么将来是在这个市场上经营上是不是能够有竞争力，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那关于呢未来它在市场当中的竞争，我们按照它的这个报价来讲啊，别家公司动辄都是几千万美元，它250万美元，这个价格听起来是很有竞争力啊，您觉得会是这样吗？ 这个其实要分两方面说，因为几千万美元的报价呢，它可能是这个一个大型的运载火箭，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还要把这个报价呀你再除以就是它的这个这个单次发射的这个重量，就是等于是按照每公斤的载荷那么去考核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竞争力。那么当然了，其实呢无论是它的整个的这发运载的总价格，以及就是说每公斤载荷的平均的价格，这个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呢我们在考虑市场上这样的一个发射服务它是否有竞争力呢，其实考虑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举个例子，从技术上来说呢你同样是一个运载火箭，如果说呢它就是发射的是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那么像在法国这个法属圭亚那的这个库鲁航天中心，那么它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就比其他的地方有更多的优势。为什么呢？从这因为这个法属圭亚那的发射场它的这个纬度只有北纬四度，那么它发射呢可以将这个载荷那么就是送到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它的轨道倾角接近于零度，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卫星呢到了远地点以后再进行轨道原化，它消耗的推进剂就要比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发射场，比如说这个北纬28度的这个卡纳维拉尔角，或者说是俄罗斯的这个拜科诺尔航天中心，那么比这些发射场，因为它不可能发射零度倾角的卫星，那么就是说就比这些发射场发射呢它的这个倾角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入轨的时候呢能省很多的燃料。因为我们知道那这个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啊它入轨了以后，基本上从商业上来讲你能够运行多少年就取决于你还剩多少推进剂。因为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呢它这个每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就要进行南北的位置保持或者是东西的位置保持，都是需要消耗推进剂的。你推进剂消耗的差不多了，那你这个商业卫星那基本上就到寿命了。你能工作10年和你工作20年，那这个效益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从这个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其实呢你影响到商家的或者说是这个卫星的运营方的选择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么你入轨以后能够运行多少年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选择。那么还有呢，一般我们过去讲就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么它呢就是一般我们是过去是发射到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也就是近地点大约是这个170到200公里，远地点大约是35786公里，那么这样的一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那么这些年呢，其实随着技术的发展，基本上如果要是这个运载火箭它的能力有富裕的话，一般我们都发射到这个超同步转移轨道，也就是近地点还是大约200公里，但是远地点可能到5-6万公里这样的轨道。原因在于你发射到这样的轨道，你跟刚才讲的理由差不多，就是你还是因为这轨道更高了，那么它到这个远地点的时候它速度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你掰轨道倾角，你需要消耗的速度增长就比较小，就可以就是节约卫星的推进剂，那这样的话卫星的寿命就高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国际上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各个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服务的这个提供商来说，它都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在技术上去就是说提高它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含金量。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再讲讲这个非技术因素。其实呢非技术因素呢也会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你提供服务的周期，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对于小型运载火箭它就是有这方面的优势。那么你同样一个比如可能只有200-300公斤的卫星，那么我可以用这个几十吨的火箭发射，我也可以用几百吨的火箭发射。那几十吨的火箭可能本身的整个单价就比较便宜，那你几百吨的火箭，那么它报价几千万，它虽然算单价它便宜，但是呢你就得拼单，那么这个就是你就得等。如果你着急的话，你想想这个卫星已经制造好了，你没有提供这个商业上的服务，那你在那放着，那就是在等于是一个金钱的流失啊。所以说这个因素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等不起，我必须让它早点给我产生效益，那么这可能也是就是说买家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做出自己选择的一个考虑的因素。那么还有其他因素，包括就是说这个火箭的这个成功率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航天经常讲一句话，那么其实呢这个高可靠性和这个低成本它本质上就是一对矛盾。那么其实你的水平有多高，那么也就是体现在你在多大程度上去解决和平衡这一对矛盾，这是你的水平的体现。那么实际上呢，如果说你单纯做到了这个高可靠，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像美国的这个联合发射联盟 ULA, 它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成功率是100%，到今天为止它没有失败过，但是它的这个报价极高，是基本上除了美国政府和军方以外没有人能够承受它的这个高价格，是非常高昂的。那么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呢，你像这个有一些你像这个俄罗斯和这个前苏联的，它这个比如说是像制造火箭之类的这样一些火箭，它报价确实是比较低，但是这个火箭的成功率92%-93%左右，那么这个成功率是比较低的。那你这个用户你在选择这些火箭的时候，你就考虑这个成功率可能比较低，那你的这个你的载荷，你昂贵的可能上几亿美元以上的这个载荷就有可能报废掉，那你这个就涉及到时候你考虑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因为这个都要这个买保险的，一个是你本身你的卫星的这个保险，还有就甚至包括第三方的责任险，因为这个发射的过程中有可能除了这个卫星方和火箭方的话，比如说你失败了，你可能你叫的一地方还会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就是你还需要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保险。你像这些复杂的因素我们都需要进行考虑。那实际上呢就是说等于是刚才讲的这些周期的问题，那么价格本身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保险的这些问题，这些非技术因素那么也会影响到你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政策的层面。那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在一个国家内部那么进行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和这个这个就是卫星的这个买家的这个选择，那么它呢涉及的因素相对要小一些。如果说你要是跨国的话，还涉及到一个卫星出口的问题，那这又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这个限制。那有些国家可能就是无论是从技术上和管理上它就有很多的限制，导致你的这整个的这个出口的审批，你出口的许可证以及到那个火箭发射国的进口的就是入关的这个审批和许可，以及一些就是这个关税免税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能够实现，是不是能够顺畅的实现，是不是能够低成本的实现，那么这些东西也会的影响到决策者他的这个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整个的不能以这个单纯的以价格来论英雄。 对。但是今天跟您在聊的话，我也有一种感觉啊，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家公司呢，它其实也在火箭降成本这件事情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此之前呢，我们认为呢火箭的成本发射要下降可能是不断的重复使用，这是一个思路，但实际上呢绝对不仅仅是这一条。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杨老师，在您看来未来我们要大幅度的降低航天的成本还会有什么样的思路和方法呢？ 其实呢，就是说呢，我个人觉得呢，确实呢，从整个大型运载火箭，那么它的这个主流来看呢，目前就是说呢，将火箭重复使用，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选择。那么一次性运载火箭呢，目前其实呢，从整个各个航天大国，也就是这种非这种小公司、小的私人企业来说呢，它目前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那未来呢，就是等于是呢，因为 SpaceX 公司呢，现在已经做出了这个，目前至少它的报价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呢，都认为这条路呢是未来的比较有希望的一条路，所以说呢都在朝这个方向去走。其实呢除了这个以外，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你的一个元器件的这个选择。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呢我们在这个更多的关注可靠性的时候呢，这个对于元器件的选择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其实从整个的无论是运载火箭还是这个卫星它的可靠性工程的角度来说呢，目前各个航天大国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体系。那么包括我们知道元器件呢其实都是有等级的，那么从低到高，那么就是这个民品级的，然后商业级的，然后工业级的，然后军品级的，然后宇航级的，到宇航级的是最高的。不但它就是说这个元器件呢，它抗各种这个力学的这种震动的以及高低温的这种恶劣环境，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就是甚至呢，你如果说长期运行的卫星上，它这个芯片呢，它这种抗这种空间辐射的能力也非常强。那这样的芯片呢，你完成同样功能的芯片，那么它呢就要比这种你民品级的或者是商业级的这个芯片要昂贵的多。那么这种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这一类的这个芯片呢，它从设计上它就要考虑这些，比如抗辐照的这些措施，然后在生产上、工艺上、封装等等这些方面呢，它都要考虑，就是说等于是我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它的这个恶劣环境下它的使用性能以及它的可靠性。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上去了。目前呢，其实呢，除了卫星，当然卫星因为要长期在轨运行，那是另外一回事。而对于运载火箭，我们知道运载火箭基本上呢，除了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大部分的你发射低轨道的卫星，一般它的飞行时间也就十分钟的量级。你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呢，它的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你加上一个环形段，它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的量级。如果你想把这个载荷送到这个直接送到地球同步轨道的话，那你的整个的时间基本上也不会超过一天。所以说呢，这个运载火箭它是一个短时间工作的一个航天器，尽管它的工作条件依然是非常恶劣，但是其实现在有另外一个思路，其实各个航天大国都已经在尝试了，也就是我尽量的去降低我的这个所使用的这个元器件的等级。那这样的话呢，我降低了它的等级，但是呢，我通过这个采用多个 CPU多个芯片，那么来就是说等于是来提高它的冗余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在降低了我整体的这个芯片方面的这个开销和成本的基础上呢，我呢其实呢通过这个我的这个多个，比如说我原来是这个一个 CPU， 那我现在用三个 CPU， 我三取二去表决。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是虽然我用的全是低等级的，它很容易出问题，或者说它这个出故障的概率比较高，但是我三取二或者五取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芯片，那么就是说这样，就是我保证我的这个在做决断的时候它是正确的，能够保证可行。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广泛的推广和使用的这样一个举措。当然了，就是在技术上，其实呢，降低成本还有其他很多的措施，包括目前呢，其实比如说过去我们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发射，我们都要将我们的这个航天测控船，那么开到海上，那么来增加我们的这个测控的覆盖。那现在呢，其实呢，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正式的国家任务，还是这个就包括这种纯商业的这种飞行任务，目前呢，就是大量的利用中继卫星都是一个发展趋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继卫星呢，它位于36000公里的高度，那如果你的发射的任务呢，你需要一个海上的测控区，那现在我就不需要再出测控船了，我只要通过这个中继卫星，我这个申请到这个它的资源，我到了这个我需要这个就是等于是需要测控的时候，让它到了这个时间，让它的天线对准我的这个火箭或者卫星，那这样的话呢，我这个成本就降低很多。这也是从这个技术进步的角度，我们比过去能够更好的节约成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例子，所以说呢，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的出现，一些新材料的一些出现，它都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成本这个控制和这个可靠性的提高。那么这些方面呢，都会有很好的这个促进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尽管有这样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手段，但是呢，因为这个火箭刚才已经提到了，它都遵循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化学火箭发动机它的技术并没有一个本质的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化学火箭发动机它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它的比冲，也就是它单位质量的推进剂能够提供的这个运动的改变量。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化学火箭发动机最高的液氢液氧它的这个比冲也只能做到400多秒啊，再高的就没有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呢，确实是限制了人类那个火箭的这个成本向一个 更高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降低成本的这个这个台阶去走，因为有这样一个限制，所以目前人类的这个大型的运载火箭无一例外，它的推进机必须占到整个火箭的这个重量的90%以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效载荷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呢，就是未来呢，就是说在这方面确实很难看到革命性的进步，实际上呢，更多的是发生在就是说已经入轨以后，那么就是说呢，我可以有这种比如说电推进还有其他的这种就高性能这个推进手段来保证我的这个性能能够有一个很高的提高。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和大家啊就更加便宜的发射这件事情呢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航天二院的研究员杨宇光，谢谢杨老师。 好，谢谢。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戏，真好骗，我亲爱的三弟，真知道，我博学的大哥，你们好，你们辛苦了。 我说二姐，你搞得这么隆重，是想给我和大哥拜年吗？那我在这里也给您拜回去，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好骗好骗，你这什么跟什么呀？我看呐，真儿突然这么温柔，肯定是有事想说。 还是大哥聪明。是这样的，我闺蜜的表弟在外地上初二，过两天呢，他在咱们家附近有个考试，所以这两天想借住在咱们家，不知道方不方便。 方便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客房一直都空着呢。 那就好，谢谢大哥。 不过我得把我的玩具啊、影碟机啊、游戏机啊都得收起来，免得遇到熊孩子。 哼，我看你俩谁是熊孩子还不一定呢。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团团。 哥哥好。 哎呦，真懂礼貌。 哦，对不起，忘了跟这位叔叔问好了。叔叔好。 叔叔，团团呀，是不是忘了戴眼镜了？你再戴上眼镜看看。 还真的忘戴了。哎，现在戴好了。叔叔好。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真好骗，你别欺负小朋友啊。 哎，现在到底是谁欺负谁呀？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团团啊，你呀就把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们说。 我想上个厕所。 好好，姐姐带你去厕所。哎，这团团怎么上厕所上这么久，没出什么事儿吧？团团，团团，你有什么事儿要帮忙吗？ 还真的有。叔叔哥哥，你们能借我刮胡子刀用用吗？ 你哪有胡子呀？ 有一根呢，不过被我在家给刮掉了。不过还有胡茬，你看，你摸摸。 我得拿显微镜才看得到吧。你刮胡子到底为了啥呀？ 这胡子啊，越刮越粗，越刮越黑，还越长越快呢。我这样经常刮，胡子就会越来越多，这样我就更有男子气概了。 我也听过这个说法。哎呀，难怪真好骗初中的时候老是对着老爸的刮胡刀流口水呢。 你别瞎说。 团团呀，你这样一直刮是没用的，胡子不会越刮越浓密。 为什么呀？ 因为胡子的多少和粗细啊，是由雄性激素、遗传因素和毛囊的分布情况决定的。举些具体的例子呢，就是雄性激素分泌多，胡子就多。比如啊，白种人的胡须比其他人种浓密，父亲的胡须多，儿子的胡须也会多。如果长胡须部位的毛囊发达，胡须也会茂密。所以啊，这些跟你刮不刮胡子没有什么明显关系。刚长出来的胡子啊都比较硬，长长了自然会变软。刮胡子越刮越粗，实际上啊是我们的一种错觉，以讹传讹就成真理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谢谢哥哥，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爸爸的胡子就像个大扫把一样。哎，叔叔，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啊？ 合着我当初对老爸刮胡刀流过的口水，都是白流啊。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